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请翻阿花哥翻嚟啊！ 咦，我好耐冇同大家做录音咯。 系啊，今日阿花哥啊，情商阿花哥翻嚟啊！ 我上次咧，我记得有网友话我录音录得唔系咁好啊，效果麻麻地咁样啦。可能唔知啊。 唔关事，我觉得唔系个古仔问题啊，系条即系亦都唔关系嗰、那个即系、就是、我哋做嘅 system 问题啊，我觉得。 咦，但系我个网友都真系啤得我几啱噶喎。 点咧？ 即系我网友话我做得唔好，我即刻谂我記得咧，我聽其他嘅 podcast 嘅時候咧，咁有啲主持都會開俾人開槍打噶， 係咩？ 係啊， 唔係咁認真啊嘛， 兩批兩嘅大佬，做撚完啲嘢又俾人屌，跟住咧嗰個主持就話：你可以唔撚聽嘅，其實 唔係，其實我哋啲人屌得我哋少啊。 但係我跟住到我俾人插嘅時候，哎呀，我又覺得啱喎，我俾人屌喎，我應該唔做 咁樣。咁又冇，花哥，我哋冇啊，你好慘烈㗎，屌，唔好唔做啊你。 係，但係而家唔再係㗎啦，可以隨時再揾個另外一個人㗎啦。 點解咧？ 咁差唔多啦嘛，我功成身退㗎啦。 冇啊，大佬，屌你，冇啊，你冇撚大波㗎啦。 冇人錄音， 冇人錄音真係。咁咧，我哋今集講一集談肉搏。咁咧，點講？我哋講一集談肉搏咧，話説喺呢個社會上邊，我哋已經變成一個好肉搏嘅戰場，好肉血嘅戰場，埋身打得好即係廝殺得已經係眼絲通紅啊，滿眼血絲嘅戰場嘅，而家已經咁基於我哋嘅網絡經濟啦，又基於我哋地球一體化嘅情況，我哋嘅閘口越嚟越少啦。我哋嘅閘口係邊啲嘅閘口咧？例如我哋嘅嗰啲叫做關卡 啊。 譬如我哋以前去英國或者去美國，我唔知道你細個有冇送過阿表哥機啊，或者阿表姐機。阿表姐話要去英國讀書，好似死老母咁噶。嗰陣時我有個表姐去台灣讀書，我屌佢老母閪啊！哇，屌你好似去撚咗死啊，充軍啊咁撚樣。屌你買張機票嗰陣時都去台灣，我記得嗰陣時啟德機場，仲要係行出去嗰、那個 行出去嗰度自己 行出去上飛機嗰啲啊，即係。你都唔係搭車出，即係好多年前 啦，好早期咁樣喎，真係未完善嘅時候， 未完善嘅時候， 即係七幾百幾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阿花哥神就開個眼機啊， 最好都有啲焗啊，等先嚇各位。 咁咧就嗰個時候嗰個環境係咁樣樣，到而家呢個時候，即係我哋買張機票去台灣，屌你老尾900多蚊，以前好似成我記得嗰陣時買張機票去台灣係好貴嘅事嚟㗎，買張機票去英國亦都係好貴嘅事嚟啊！而家你買張機票去台灣、英國嗰啲，屌你老尾睇你有冇時間嘅啫，即係喺呢個咁人地球已經係咁緊扣嘅框架裏邊，咁我覺得肉搏已經係無可避免。我舉一個例子啊嚇，即係成日都話我做護士呢行。香港成日都話護士荒啊，又話護士冇出路啊，我哋做來做去都係咁。我都想同大家講，如果想護士有出路得㗎啦，你開放咗大陸個關口就得㗎啦。 又點解咧？ 嗱，護士做嘢好得意啊，就唔同醫生。醫生咧做嘢係 dead on life 嘅，咁佢有啲生死嘅判決咧，係可能即係真係要有個牌，你去嗰笪地方先可以行醫。等於你香港人去非洲行醫，除咗你無國界醫生啫，無啦啦去非洲行醫，人坐你都閪崩，講咩翻嚟啊？咁咧護士又唔係護士，係即係按住一啲嘅 即係一啲 regulation 係啊，按住啲指引去做嘢嘅。其實未必係需要一個咁 就點解你會話？但係點解你話護士呢個冇乜出路咧？唔係，人工都唔錯啊！見你有咁多靚酒飲，間屋又幾大嚇。 唔係呢啲唔係我護士揾翻嚟。呢啲唔係因為我做護士揾翻嚟啊， 原來假象。 因為我做第二行揾翻嚟。咁咧呢個只要我哋俾一樣嘢香港就得噶啦。 但係 護士可以喺香港大陸嘅護士喺香港行護，香港嘅護士喺大陸行護。 但係點解會咁樣？咁你咪撲街咯！屌佢哋湧曬嚟，你冇工做啦。 唔係咁，你可以湧翻上去㗎。 嗱，你喺譬如深圳嘅護士啊，嗱專業人士我預佢8000蚊啦，相當高啦，好食好住啦。你嚟到呢度，你都2-3萬啦，係咪先？ 發哥， 佢扣一半人工啊，佢都有賺啦。發 哥，我曾經入過大陸嘅醫院喺上海。在上海一間很出名的上海陸軍醫院做一個護士，我想很多人都估不到的人工是可以去到這個 range 的21000多人民幣。 哇，這樣很厲害啫， 即 是你都不夠你多嘛，但問題就是他們的 工作是貼近我， 貼近你， 他是貼近我了已經，因為他的護士的人工在他的生活指數裏面，他可以揸到很多的名車，住靚樓。 咁做咩仲要嚟同你香港度？ 冇啊！大陸啲護士，上海嗰啲坐你都閪崩嘅。 唔係，但係如果佢人工係比你少嘅，你都有傻，佢咪上嚟咯？但你如果譬如俾你翻大陸做護士，你會唔會 揸 多啊？ 擠啊！ 你會唔會比而家多啊？ 我會比而家多機會，我唔係比而家多錢。 你有咩機會啊？ 嗱，第一喺上面仲可以收黑錢，呢、這個已經係最好嘅機會。 即係你想我救你，唔該你省收小費咁樣。 收小費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嗰個社會個機會多咗。即係你喺醫療呢一行，你仲有發展嘅空間。喺香港嘅醫療呢一行，你冇發展空間㗎啦嘛。即係你被集團壟斷㗎啦嘛。 醫療集團啊，你講係即係政府壟斷咗咧，定係點？係 私人壟斷，政府又壟斷啦。第一，第一政府壟斷就 其他地方咪一樣。 喺大陸未必，大陸未必。即 係點啊？小個户啊，個個。 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大陸講緊救傷車，大陸啲救傷車係吉車嚟㗎嘛。即係你大陸 call 個救傷車，你唔好諗住裏邊有人救你啊，空籠嚟啊嘛。即係佢最快嘅時間送你去醫院嘅啫。咁咧，而家有啲嘅個人公司就搞一啲嘅救傷車係有餡嘅。 即係私營服務。 私營服務，咁你可以喺大陸你自己買嘅救傷車，亦都可以做呢啲嘢。 哦，即係你諗住就可以多啲variety， 即係可以有唔同嘅機會俾你做。 係啦，咁其實呢個開放係我 覺得。咁你而家都可以上去做㗎，喺上面做嗰啲護士，你唔一定話你識揸架車咪得，你有錢買個貨櫃車改裝咁一樣啫嘛。 我冇關係啊嘛，發哥上面做呢啲有關係嘅。 咁就係、是，但係咁係咪同開放有關係咧？我就係覺得，就正正係因為有大陸呢個關卡，你先保得住你個位啊。 啊，呢個係真啊！ 因為譬如你之前成日同我哋講咧話我哋嘅競爭好撚大，好撚大。屌我係係。好撚大！我哋呢種競爭係高級的競爭嚟噶嘛？ 係咩叫高級的競爭？ 即係佢個價錢係比較高級嘅，即係嗰個貴價貨咁樣嘅。即係我哋咁我哋咧賺嘅錢嘅水準相對嚟講唔少啊。咁諗下，如果就係因為冇大陸就深圳嗰度咧就卡咗我哋咧，咁中國好十幾億就衝唔到曬嚟啊嘛。咁我哋先可以繼續生活到啊。如果唔係，我哋將我哋嗰啲地方同人哋我哋嘅我哋。同十幾億咁競爭，我哋死緊咗啦！就因為我哋有呢種嘅 ranking。 唔係，我覺得死得最快咪香港啲女仔啦，大陸嗰啲女又平又靚又正，仲有出又燒啊！ 嗱，呢個就係因為個關卡問題啊，先發現港女咁樣。 如果唔 係 香港嘅女一早就沉撚曬船啦，屌你老尾，唔係沉撚曬船啦，屌你冇人要啊，大哥。 都有嘅，到時放低身段咁樣啦嚇。 唔係大陸一樣好得意啊！我即係幾個呢、這個即係好多東南亞國家我都走過啊。香港是一個地方，你是街喂人奶，你是商場無啦啦個女人喂人奶，我想屌你那些撚樣，喂喂隨便吃花生 的邊法，不 是這樣叫聲靚啲。我告訴你，你真的那些麻甩佬望撚住你打飛機又有，屌你老尾偷馬的，有乜撚都有。 他們影開那些女仔咧，旺角那些女啊，影得多啊，以為那些飲喂人奶的又是咁影啊嘛。 我告訴你，在大陸，我去大陸啲上海啲商場度，真係見過好多次。 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因為大陸嘅波唔值錢啊！ 唔係大陸 隨處可見嘅， 大陸嘅性文化，大陸嘅性文化比香港啊、東南亞好多地方還開放。佢哋個新一批接受新教育嘅一批年輕人，講緊係七十年代出世嗰一班，佢哋對性嗰個態度比東南亞好多國家都還好。嗱， 佢哋禁制咗咁多年啊嘛，即係佢哋有好多年限制住啊，而家開放咗嘅狂幫嘢咁樣咯。冇得搏啊嘛，谷住 幾廿年，我都想狂搏嘢，狂搏嘢係我一個夢想嚟啊！ 呢個唔係夢想嚟㗎。 我話俾你聽，我咧就睇咗明州，咁咧花哥，明州咧就阿曾凡剛個閪佬講一啲説話，真係笑撚到甩碌。咩叫性沉溺？佢就話喎，有一個女人就唔知36定46歲啊，咁咧第一次初嘗性愛之後咧，覺得好和味，咁咧就日日咧就同個男朋友咧一晚搏4-5次嘢，咁咧覺得個男朋友就話：哇，你咁大食啊，咁淫賤嘅，屌你，我哋去分手啦！咁個女仔覺得自己個 self esteem 突然間好低，個自尊話自己係咪好淫賤咧？就用工作嚟麻醉自己，話睇醫生。我真係想話你好戇撚鳩啊！你個男朋友，你個男朋友性無能啫。我而家一日想幫10幾次嘢啊！你唔好話何鴻燊性無能，個撚樣死個老婆啊！佢係咪性沉溺咧？佢老母化氣，屌你老母日屌嘢，屌你睇佢啲仔女就知啦。你唔好睇佢性生活啊！性生活我唔知啊，佢啲仔女咁撚多就知啦。屌你排到而家10幾歲嘅靚妹都仲係佢啤出嚟嘅。你話今日性沉溺佢都戇撚鳩啊！ 佢有錢啊嘛，有能力。 嗱，咁啊係咯，性沉溺係講呢個就唔係病態啦。如果一個行為係分有錢同冇錢嚟到去評定佢係咪病態，咁呢個就唔係病。 哦，喂，咁但係我哋其實呢個本身就係一個病態嚟嘅，就係、是、因為我哋用咗錢呢個 criteria 嚟判斷所有嘢，成日都係咁㗎。譬如有好多人有啲人係犯咗法啦咁樣，係 Hong Kong U 嘅 background 嚟嘅，佢將來會有美好嘅職業啊，或者咁樣，跟住咧佢咧就會就會 突判佢咁樣突射佢嘅， 突判嘅重力，突判嘅打靶啊！ 應該其實應該打佢打靶， 突判嘅打靶，屌佢老母快！呢啲咁嘅冚家拎，屌你老味，仲突判嘅，突判嘅打靶，屌佢老母！咁我覺得性沉溺。即係呢個第一唔係病態，因為你用錢去分野咗嗰個行為，即係你等於殺人咁，殺人唔係啱同錯啊嘛！你巴格達屌你老母亂槍掃射人，你話你係英雄嚟噶嘛？ 你掃射美軍啊英雄，你掃射巴格達嗰啲都唔係英雄。 啲美軍掃射啲平民啊英雄啊屌你！咁嗱，我哋唔好扯得咁遠，講翻大陸個性文化。咁大陸個肉搏嘅個性文化就係、是、今年國際電影節，我好希望大家去睇一啲大陸嘅電影。在大陸的土炮電影裏面，即不是講緊田壯壯啊，而不是講緊那個叫做邊個海哥啊，或者是張藝謀那些戲，你在大陸看一班新的導演王磊啊，例如一些的顧長衛啊， 你都未聽過，唔知咩嚟？ 佢哋對性嗰個解構，對性嗰個嘅開放程度係好，好多年輕人。接受不但止，亦都係好認同嘅。大陸有一樣嘢，我同阿筍哥已經講過。大陸有一樣叫洞房攝影，唔知道你有冇聽過？發覺 係咩嘅？ 嗱，我哋結婚， 影人搏嘢咁樣。 影人搏嘢。嗱，我哋結婚，結完婚之後，北京好盛行噶。喺北京文化圈子，我哋結婚之後咧，咁啊夜晚黑梗要洞房噶啦。洞房嘅時候有一個攝影師就真係影住你洞房，但係嗰個通常女仔嚟嘅，即係冇理由麻甩佬睇嘢啦。咁我屌閪，哇正！ 佢咩嚟㗎？啊 ，still 影嗰啲眼照啊？ 唔係啊，影眼照有，影 video 又有。 屌，攞個 webcam 咪得咯，使乜俾錢人影啊？ 唔係佢影得好靚啊嘛。 哦，即係又要喺度扮拍 AV 啊，似拍 AV 咁樣。 真係即係真一人幫你拍嘅有個女仔，但係佢哋男女方都好接受呢啲嘢。 即係如果佢哋拍嚟做咩咧？拍嚟 做一個留念。 哦，咁但係嗰前嗰排 conu 都有啦，男一女又係咁樣流出嚟嘅。 嗱呢啲啊，嗱。 但點解我哋又要即刻禁固啊、避忌啊？個學生又要退學咧？ 我覺得一樣嘢，香港嘅性文化好低，大陸嘅性文化 唔係好高啊，好高質素地批判你。 係， 你唔肯好有性啦，你有你好望 係啊。我哋我話俾你聽喺大陸，你及人咧及啲女波啦嗰啲咧，嗰啲女都好 冇乜所謂， 冇乜所謂俾你及。你喺香港，我屌你老母啊，麻甩佬，我劈你啊嗱，我冇人斬你老母花啊咁。屌唔係 啊嘛？唔係啊，你望下佢啲女權分子會話你賤格㗎，話你鄙視女性啊，漠視咩平等權利 嘅 咧？ 呢啲咁似我哋嗰啲老朋友。我哋啲老朋友，我哋啲老朋友就係咁樣。 我乜都唔知。 你望一望就係咁樣樣啦。我哋啲老 屌撚到撲街㗎！ 屌撚到撲街。 同你講，而家香港嘅女性咧就逐我撚被不平等地被對待咁樣樣。 喂，大佬，我望下啫，屌你老味，都唔使咁啊嘛，係嘛？ 係 啊，即係大陸嗰個性文化嗰個開放程度，有時係令到你好好唔係詐騙啊，係我哋嗰個香港嘅文化唔係咁。嗱，我例如我講一樣嘢，大陸交 OK。大陸卡拉 OK 同香港卡拉 OK 比較，大陸卡拉 OK 可以喺度即係雜砌啊、屌打茄輪啊、即係吹馬燒啊。 啊，係喎，你又啱喎。有時咧，我試過同女仔去唱卡拉 OK 啊， 去吹馬燒， 即係兩個一夜晚啦咁樣。係 咩？ 係啊，唔三個字就有個人都出嚟望一望你，咪變做緊嘢㗎啦。喺個門口嗰度。 啱啊！ 哇，屌想食鴨嘴仔，乜撚都做唔到喎。 大陸採你都戇居。 有得你卜居嗰度。 即係大陸嗰個文化係開通啲，佢唔好講開放，係開通一啲。香港一個咁嘅地方，佢同人肉搏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啲即係我哋唔需要同人肉搏嘅原因，因為有關卡，好似頭先阿花哥講一樣嘢，呢關卡保護咗我哋喺呢個即係圈子啊，一個 即係喺香港管理到入邊啊， 係被我唔知係用好嗰方面嚟形容定唔好啊，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一個好愉悅嘅保護圈嚟嘅呢個。好脆弱的保護圈嚟嘅， 咁又係你，但我又點講咧？即係如果冇咗呢個關卡，我就死撚咗噶啦。 點解？ 即係譬如我呢啲咁嘅僆仔，就係香港生活咗廿幾年咁樣啦，發覺咦，原來我由細到大咧，我都係俾香港排擠緊嘅。我原來咧，我去譬如去食飯啦咁樣，睇下啲嘅睇下啲樓嘅價錢，我發覺冇一個買得起嘅喎。 唔係啊，你邊度食飯？ 去灣仔食飯啫嘛，咁睇下附近嗰啲舊樓，哇都六七百萬一座咁。 你講啲舊樓一座定一間？ 一個單位啊，六七百萬。 舊嗰啲啊？ 啲好 係咪成萬尺嗰啲啊？ 唔係，都係正常單位咁樣啊。但你會覺得，咦？我一世都係買唔起 喎，六七百萬。 係啊！ 屌你乜撚嘢樓嚟啊？ 好撚貴啊！屌你老味，我嗰日睇過。 冇人住鬼屋嚟㗎嘛？ 唔係啊，燈火通明啊，上 面。屌你老味，賊鬥嚟啊！燈火通明。 我覺得富貴萬千咁撚樣嘅，住喺灣仔區咁撚樣。但係咧，我發覺，咦？我好淒涼啊，因為我唔係住香港區㗎嘛。咁我要翻屋企瞓覺啦嚇。咁我梗係搭小輪啊。咁我就好似被越南船民俾遣返咁樣。 唉、哎， 你而家 翻到唔去啊？唔係 投奔怒海啊！你冇睇過啊？你冇睇過 怒海啊？投奔怒海啊，幾撚好笑啊！屌你老味，投奔怒海當年就係咁啊！屌！ 即係原來我咧被我原來被香港本身就排擠緊，由細到大都俾佢排擠。不過而家先發現，咦，原來呢笪地方唔係你住咁樣。 我覺得嗱，又用錢銀去排擠一班人。在呢個社會上邊，你 香港本身就係用個用錢銀去將人 你都係因為排擠咗一班人，所以你先入到大學啫。 係啊，但我係被排擠到最尾嗰個階段。 唔係，但係你喺大學嘅架構裏邊，你入到大學呢個門檻，你都係被排擠咗一班同學仔出嚟，你先入到去噶嘛。 係啊，喂，咁呢個就應該用翻我頭先同你講個例子啊，即係咁，你而家天水圍有公屋度住啊，嗱，即係唔係最差係咪先？你都有公屋度住啊，即係其實我哋大家感覺上咧，嗰度即係塞福。登得卡咁遠揾食困難啦，係咪先？又話搭車又話搭車貴啊，就業機會良少，即係好撚淒涼啊，冇未好前途啊！即係睇住大家隨時喺度玩空中飛人咁樣。 天水圍有啲正咧，我有個老友成日帶我去，佢話：嗱，你咧阿九護士得閒咧去天水圍買餸。我話點解？好撚多後生師奶，好撚多嘢及㗎。我嚇真定假？我屌你老味！咁話梗係去啦。 大家把都講嗰啲廣東話唔撚準。 係啊，咁我去就係咁撳啲師奶啦。啲師奶以為我打荷包湯死㗎，我屌！老母又系咁求捻住我， 你下次着靓啲去啊嘛！ 屌你啦，下次将条裤系现代啲去，之后将啲钱摄捻晒个袋边嗰度，哇！嗰啲金球爆捻晒出嚟，之后围住条嘢， 搞 捻咗点啦？ 屌！但系头先你啱啱讲起条裤，谂起呢样嘢。头先咧，你同你太太喺度食饭嘅时候，我喺度剥花生，你个捻样做乜捻嘢除裤？你做咩對住我嚇？你做咩著攬住條紅色嘅孖煙筒喺度周圍走啊？ 唔係孖煙筒，我唔著孖煙筒，我著 T 恤嘅。 你有冇搞撚錯？喺個電視好有型咁樣。 喂，點解要咁著咧？我話俾你聽，我話俾大家睇呢個肉搏其中一個嘅優點嚟。當你唔知幾時會同個客人去夜總會或者一齊沖涼嘅時候，你摸條底褲，一摸褲發覺你條底褲，哇！屌你老咩雷電牌啊，嗰啲乜嘢白色菊花牌，人哋仲以為你學生哥添，屌！你著呢啲咁小布、咁性感，人哋出嚟，咦？呢個一定係古惑仔，條底褲都成日準備去 戰鬥。我食緊呢個花生嘅時候，你喺度除底褲啊，咁嘅嘢啊！ 我成日諗住去戰鬥呢個，定係戰鬥？屌你老味，著呢啲底褲正啊！ 原來咁樣啊！ 我哋講翻肉搏呢個 topic， 香港人避免咗呢個肉搏，係一件好事定唔好事？我覺得對新一輩嘅年輕人係非常之咁唔好嘅一件事。嗱，未來大陸嘅門口一定會開，開放嘅速度亦都會比咁多年加埋快。我哋嘅西部通道啦，珠三角大橋啦，我哋嘅。地鐵可能都會通車上去啦，我哋過關會好快。 係過關好快，廿蚊唔使啊。 係啊，咁啊，肉搏已經係無可避免，已經係埋身，已經係拼鬥嘅，即係真係埋身，你吉我一刀，我吉你一刀嘅時候，咁我哋係咪真係需要去俾一啲準備？而家嘅年輕人，第一， 佢哋好有準備㗎。 有咩準備啊？ 有好多愛國教育，日日同你講啊，唱國歌啊。即係睇電視六點半咪喺度唱國歌咯，嗱教你點樣如何愛國家 曬你啦，你應該教啲廣告俾啲女隆胸啊，屌你老味俾啲女著少啲啊，教啲吹簫技巧啊，屌你 啲女幫啲大陸仔吹簫 啊，我教我哋吹簫，幫我哋吹簫啊，屌你老味，咁應該教啲技巧啊，第一第二樣嘢教啲男麻甩佬，屌你老味教講多啲大話啊嘛， 但係點樣圓滑自己 啊，啊圓滑自己啊，花哥你講得好，都係圓滑自己，咁我哋先話喺呢個過程裏邊啊，避免被淘汰，好似頭先花哥講香港啲樓幾千元一尺，我告訴你那些樓你住的那些不是香港人，住的那些大陸人我告訴你我老友呢在這個一號銀行那裡就做這個地產經紀，買一號銀行超過八成半是大陸客人即是你死你不死，屌你老八成半大陸客人，屌 那些都不是大陸客人，那些叫超級大富豪，屌我們香港最愛這些人其實來到應該立刻接香港人的你在灣仔下面掃街那些立刻西北大開發你 我哋香港就咁噶啦，就係我都俾人篩走啦，你掃街你批篩埋你走啊！ 我覺得香港應該係點咧？應該下一個制度就係大都會制度。咩叫大都會制度呢？就好似呢個紐約嚇美國。你喺美國， 即係好似北京嗰啲咩第一圍啊、第二圍咁，你住唔到中間就去住第三圍，去圍州開佢咁樣。 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嗱，你喺東京生存唔到，咁你咪去大阪咯。大阪你生存唔到奈良咯，奈良你生存唔到，屌你咪北海道咯。 即係有大把地方你。 係啊，即係等於香港一樣啫嘛。香港係一個都市嚟噶嘛，唔係一個國家嚟噶嘛。你生存唔到咁樣， 我翻大陸咯。 翻大陸，你可能去北京，北京生存唔到，上海咯。 咦？咁跟你嘅推斷嚟講，譬如你近排嗰啲天水圍成日喺度倉叫噶嘛，天水圍啲人好中意，唔知係佢中意倉叫定媒體話佢中意倉叫啊？好撚淒涼啊！點樣碰碰啊？咁樣嗰班人唔應該，即係對嗰度唔應該任何資助。我已經鏟咗條風，鏟咗條馬路去，唔撚到俾佢落嚟啦！直情都批翻俾大陸啦， 綁條橋翻大陸， 我踢撚曬翻條翻大陸咁樣。 咁又唔係，我覺得我哋香港唔係應該實行一個保護機制。你派中援，派一啲保護嘅水泡俾佢哋係冇用噶。你直頭開放門户，開放門檻。 喂，佢連車都搭唔到，咁點樣咧？ 淘汰嘅過程一定有啲血腥噶啦。咁、你俾佢哋。香港真係生活唔到啦，香港人亦都係大陸生活唔到，大陸人落嚟香港亦都生活唔到，喺呢個過程裏面就會淘汰咗一班人， 就掉翻翻去啦，咪咁樣， 一班人就落咗嚟，即係香港就會變成一個 咁嘅都市。即係嚟到香港嘅就係啲古古惑惑啊，揾到食嘅，即係去偷鐵啊、偷水桶啊咁撚樣嗰啲搭 派。都係㗎，你去紐約都唔會見呢啲偷鐵偷水 桶。都有，就見唔到啫，一樣會有呢啲。 有㗎，有㗎， 一樣都有呢啲 偷電話啊、搶嘢嗰啲都有，但係即係你喺紐約能夠生活到嘅，一定係一啲比較即係精靈啲嘅人， 哦，即係唔會傻仔一名 咁。係啊係啊係啊！ 你淨係覺得香港有好多傻仔咁，即係於幻想裏邊啊，所以被排擠咁樣。 我咪， 我都係啊！我細個由細到大都 俾排擠，屌你 陰溝公！ 我就被排擠一群，我俾啲靚女排擠啦，係 啊！ 啲靚女覺得我屌你老味不合流啦！ 你個黐嘢好似嗰啲殭屍咁樣，黐咗金毛喺度擺塊面度，咁佢哋唔排擠啦，佢哋即刻哇羨慕目光 打車輪， 係咪奶你啊？ 打車輪， 冇得玩啦！真 係咁啊，係喎。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就因為我哋嘅門檻俾我哋即係免除呢個肉搏啫，但係肉搏係喺呢幾年啊，未來呢幾年係唔可以再即係。 咁應該點咧？咁應該叫而家啲中學生啊翻大陸上堂咯喎，即係有見識下咁樣啊。 應該唔。 但我覺得唔係嘅，我應該由教育開手鏟撚曬啲學生啊，鏟曬啲阿 Sir 去。係你唔撚好教書啊！屌你老味，唔撚知啦！ 大將，屌你教打劍， 教佢啦，應該教佢點樣去打劍。 打劍啊，老笠啊！ 點樣去搏 奇福？屌你老味，教佢哋點樣奇福啊？ 我哋應該學係啦，其實我哋應該學下嗰啲伎倆，呃鳩人， 啱啊！ 就唔好點樣保護自己。 學偷啊，拐騙射粒牆。 係啊，射粒夠牆啊你啊！ 屌你老味，一於學學呢啲咁嘅嘢。 學下呢啲嘢人。基本上嘅生活，咁你又唔會死 嘅。啱啊！啲基本外生技能， 學咗呢幾樣，你去到大陸任何邊度都 翻啦。係啊，你去到大陸又可以祈福啦。嗱，我精通呢個祈福啦，精通呢個搶嘢啦、打劫啦。問你有咩，即係你見工嘅時候問你，咪即係專長嘅祈福啊、偷呃啊、拐騙啊、 殺人放火啊、強姦阿婆啊、 強姦 爛到柴 啊、槍械啊、爆格啊。 我做過一份正職啊，冇。 有我話你聽，嗰日屌你老味，我見到一個老友啊。 係。 咁我老友好耐冇見嘅啦，咁我就問佢：我話喂，呢排點樣樣啊？佢話冇啱啱坐完監啫。我話：唉，你個撲街！我話你睇下你個人啦，咁多年有咩正職做過？有啊，我做過咩？收陀地啊！收陀地嗰叫正職。佢話：有你咩正職唔做過？賣白粉啊！真係笑撚到我，我啲眼淚水流撚曬出嚟，笑撚到。佢話：阿九護士收借收陀地呢啲叫正職嚟啊！屌你老母正經嘢！我話你有咩正經嘢做過收陀地？我話你上一揀咩時候去坐監啊？佢話執地。 喂，呢個封高位職嚟嘅。 我話執地咯，咩叫執地啊？佢話而家執地好玩喎。我話即係咩咧？嗱，我執地咧，即係話十方執垃圾咁解。我話你個撲街叫我執垃圾，佢好撚多嘢執㗎，敲渠蓋啦，偷電筒啦。佢呢個羅漢松啦，我屌你老味，你個撲街屌你！ 或者佢哋對佢哋嚟講，真係香港真係處處是金。 我同佢一齊大，我同佢同一間小學畢業嘅，屌你老味！ 佢揾到食喎咁樣， 佢揾到食啊！入去監房我話，你喺監房裏面咁多年，你覺得有咩得著啊？哇好啊！屌你老味又唔使做，得閒有人養喎。 咦？咁即係攞綜援嘅啫喎，其實入去。 屌你佢！ 即係講真一句啊，佢隨時都衰嘅啦，根本上一查身份證就衰嘅，差唔多。屌你老母周身，直頭一查佢，屌你老母，佢嗰份履歷啊，真係打出嚟啊！ 唔係佢靚，佢靚仔唔靚仔啊？ 唔係好靚。 即係一望都係好似我咁樣，啲人會行開，好似即係又話乞衣咁樣。 唔係佢又唔係乞衣，總之一望即係衰人。 即係唔係一件，佢唔係一件很善良嘅人咁樣。 總之一望即係古惑仔啊！屌三個字。 佢包裝唔係咁好啊， 古惑仔啊！屌你一行埋就知係古惑仔啦！屌你老母，成身嘅氣味就係古惑仔嘅氣味啦。佢有咩正職做過？屌你心寒地！ 咁好慘喎，佢個行頭咁渣，好難撈喎咁樣。 行頭都唔渣，乜撚都衰嘢都做撚過。屌你老母，真係笑撚住啦！入鬼友啊，個撚樣前排同我講。 嗰啲我覺得呢啲都唔錯， 呢啲學到嘢，學到嘢啊！ 就係佢生活充實 啊！好充實啊！屌，咁好啦，我哋今集講住係咁多先。 好，再見，拜拜。